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8月31号，星期二。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升级版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内容发布，学校每天课后服务至少2小时。 9月1号起，北京等28个城市推广应用驾驶证电子化。 中疾控专家表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疫情存在冷链引入病毒的可能性。 中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成功。 仅允许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的服务，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新举措出台。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阿富汗问题决议草案，将对阿富汗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杨红你好。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工作日的天气情况。 好的，本周工作日呢，基本上今天有点小雨，从明天开始天气就基本上转好了。尤其是明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这个光照比较强，应该说呢，气温的上升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中午前后呢有点热，不过呢空气湿度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呢这个闷热感是没有的，只是中午前后啊有点热，不过呢早晨能见度会差一些。预计明天早晨的能见度啊，在1到2公里，东部南部地区会小于1公里。不过呢，这种能见度随着气温的上升会迅速转好，应该说9、10点钟之后，能见度基本上是维持在8到10公里以上。未来两天呢，就是说2号和3号，基本上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这个气温呢变化幅度并不是很大，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之间，天气总体不错，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杨红， 好的，谢谢刘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后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在空气质量方面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140万北京中小学生明天将开启新学期，迎来新变化。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北京市升级版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内容发布，学校每天课后服务至少开展2小时。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新学期课后服务将实施范围全覆盖、时间全覆盖、服务对象全覆盖。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 全市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也包括民办的学校，都要开展好课后服务。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都要开展课后服务。学校向全体学生提供菜单式的课后服务项目和内容，供学生自愿选择。学校每天课后服务至少呢开展2个小时。对个别确有需求的学生，学校呢可以在和家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适当延长课后服务时间。 学校将统筹资源，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后育人活动。李毅表示，尤其是要做好课业答疑、辅导、巩固和提高。 课后服务的答疑辅导要打破班级、年级的界限，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作用，帮助学生解决学科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

828公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 智慧金融心动折扣，明星基金全新权益，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公银财富季。 公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现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集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的，18点26分，江宁、杨红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3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冠疫情溯源冷链主题采访。会上有多位专家强调，发生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疫情存在冷链引入病毒的可能性。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主任马慧来表示， 新冠病毒能够通过冷链这个途径远距离进行传播，而且呢，一旦它引入到这种特殊的像冷链的这种海鲜销售市场或者水产品加工企业等等这些特殊的场所，它能够引发这种本土的爆发，所以高度提示着在这个2019年末发生在华南海鲜市场的这起疫情存在着通过冷链引入的这种可能性。 马慧来介绍，发生在中国北京新发地、大连等多起新冠疫情，其病毒溯源结果均证实新冠病毒能够通过冷链运输途径进行远距离传播，特别是在2020年10月青岛疫情中，在冷链产品表面不仅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而且从冷冻食品外包装上分离和培养出了新冠活病毒，证明了冷链使病毒处于低温环境，在体外存活时间增长，可实现病毒跨区域、跨国家、跨洲际的远距离传播。 我们中疾控的病毒所呢，成功的也是首次的啊，在国内外首次的是从这个冷链食品的外包装成功分离到了新冠的活病毒。所以这次的检测呢，啊，从流行病学、从这个病毒基因学啊方方面面的证据，我们都获得了非常完美的证据链。 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全球科学家共同合作。会上多位专家也建议，世界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防范冷链传播病毒的风险 啊，一定是啊有一个全球的统筹啊，它针对发现的这样的情况，全球各国家共同行动起来啊，同一命运共同体、同一健康这样的理念下，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科学的研究啊，协同去查找啊，能够阻止或者减少这种冷链从业人员感染啊、污染这种冷链食品，而且远距离传播的这样的风险和隐患。 在疫苗接种方面呢，据国家卫健委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截止到2021年8月31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5596.6万剂次。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天发布信息，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上海市将于9月1号20点启动12岁到17岁在沪港澳台同胞新冠疫苗登记预约接种。 现阶段接种的疫苗呢，为国药中生北京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和科兴中维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全程接种两剂次。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国务院决定开展第八次大督查。 经过精心的准备，16个督查组已经于今天启程，奔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安徽省、江西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16个省区市，开展10天左右的实地督查工作。 各督查组走进基层一线，深入田间地头，走访企业群众，奔赴科研院所，聚焦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重点围绕减税降费助企发展、扩内需、保就业、保民生，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以及202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等方面开展督查，并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农村饮水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的问题线索进行实地核查，着力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极难筹判问题。 在实地督查当中，各督查组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深督实查，督帮并举，确保2/3以上的督查人员、2/3以上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线索核查和暗访督查，通过协调联动机制，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切实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推动重大改革措施加快落实，重大项目加快落地，重要的民生工程加快实施。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住建部围绕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部长王猛辉介绍说，我国住房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8.9平方米。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8000多万套，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 王猛辉介绍，我国城市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93.89%，城市数量达687个。2019年，我国城镇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均接近90%。 中国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的局长王雷今天在交通运输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说，中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圆满的完成，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仅有的几个具备500米这一饱和潜水深度级别的国家。 饱和潜水是潜水员可以直接暴露在高压环境下实现长时间大深度工作的潜水作业方式，与机械作业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也是人类向海洋空间和生理极限挑战的前沿技术。西方国家正在大力发展饱和潜水作业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水下大深度、精细复杂环境下的搜救、打捞、安装、搜查等作业。 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饱和潜水技术的探索，2006年实现了中国饱和潜水零的突破，下潜深度103.5米，2013年下潜深度增加到了198米，2014年用饱和潜水作业方式创造了313.5米的国家饱和潜水记录。 王磊说，这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从今年5月22号开始实施。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的9名饱和潜水员进舱实验，5月27日，舱内加压至500米，9名饱和潜水员在51个大气压的高压环境下，一共停留了176个小时，开展完成了各项模拟出潜中巡回实验项目。其中，6月3日，潜水中加压至502米，突破了500米深度的大关。6月25号，9名饱和潜水员安全减压返回常压，走出舱门。这意味着中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圆满完成。 在出舱之后呢，参试的潜水员集中进行了3周的生理监测和系统全面的体检。最新的报告显示呢，所有的潜水员各项生理指标健康稳定，符合实验的预期目标。 再来关注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甚至沉迷网络游戏问题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通知要求呢，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的网络游戏企业仅可以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天的20点到21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的服务，其他时间呢，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通知要求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严格落实的网络游戏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要积极引导家庭、学校等社会各方面共管共治，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监护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那么为什么这一通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防沉迷游戏新规呢？通知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今天也采访了资深游戏编辑记者多边行，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这次这个新规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他说的是进一步严格管理和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这么一个通知。实际上早在2019年11月，当时国家版署就发布了一个叫做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里面对于我们的企业和行业呢，提出了6点，当时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包括实行这个网络游戏账号的实名制度，严格控制这个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时长，规范向未成年人提供的这个付费的服务。第4个呢，是切实加强这个行业管理，还有包括这个探索实施这个适龄的提示制度，以及积极引导家长和学校等社会各界力量来履行未成年人监护守护的这么一个责任。昨天的这个进一步的通知里面，它着重在2点上提出了更加具体的一个要求。第一个是呢，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这个网络游戏服务时间，那么所有的网络游戏企业只能在周末时间，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还有法定节假日，每天的这个晚上8点到9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个小时的网络服务，比上一次的这个提供的服务的限制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时长都在进一步加强。第二个呢，是严格要求落实了这个网络游戏用户账号这个实名注册和这个登录的要求，又进一步严格要求我们的企业对于所有的网络游戏用户必须要用真实的身份证信息来进行注册和登录游戏，并且不得以任何比如说游客体验模式啊这种方式向未注册的这个用户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 那就是说这个时间它是怎么考虑的呢？ 一般来说，现在因为这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原因，我们很多的家长都是一个双职工，大家平时可能周一到周五都忙于工作，甚至有时候晚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加班啊等等这么一些情况。另外一方面呢，还要配合咱们国家最近刚刚推出的一些关于减轻学生负担呐、还有比如说严格禁止给学生布置太多的作业啊，加大了学生这个学习的负担等等，综合来考虑呢，认为那么在周末的时间晚上8点到9点这个时间，应该还是可以允许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进行适当的这么一个游戏娱乐。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外呢，还是希望第一个，希望这些未成年人能够更加专心于学业。第二个呢，是能够让家长去创造一些条件呢，去多陪陪孩子，能够跟孩子一起来娱乐。第3个呢，也希望我们的未成年人也不要因为过度的娱乐或者是放松呢，而导致耽误了自己休息。那么9点之后，比如说10点左右，就希望我们孩子们能够睡觉，能够充分得到这个休息和调养。 在今年8月，为了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腾讯从王者荣耀和平精英试点将原来的0点巡查升级为全天巡查，可疑账户全都重新认证。 值得一提的是呢，一些网络游戏近期明确要求，经过公安实名校验确认为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用户将无法登录游戏体验。这些游戏的主题呢，涉及恋爱和娱乐圈等。此举呢，是为了进一步的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营造维护健康绿色的网络游戏环境。 多家游戏企业向记者表示，针对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最新通知要求，公司将严格遵守，积极落实。那么通知对于游戏企业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多边形的分析。 个人看法呢，是从短期来看的话呢，从产业和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讲，因为之前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调查，就是说 我们的未成年人在游戏中的消费或者是在游戏中的这个收入占到我们一些游戏企业的可能只是5%甚至是不到的这么一个比例。所以即使是把这一部分人群排除出游戏主要的受众之外呢，从短期来看，这些收入并不会对这些企业造成什么特别严重或者是特别有刺激性的这么一个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呢，我觉得我们的特别是游戏相关企业应该更看重利用这一次机会对我们当前行业的这样一个游戏的商业模式去进行一次反思。那么为什么说之前会有出现了这个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甚至是在游戏中进行一些不合理的消费的一些情况，那么也是因为我们当前的很多的主流的手游也好网游也好，它本身的这个商业模式就是通过免费的方式吸引人进来玩，然后再在游戏中去提供一些服务来吸引你在游戏中去进行消费。而往往这些消费呢，它往往存在一个无底洞式的这么一个陷阱，就是你在这个游戏中的消费几乎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对吧？你喜欢游戏中的某个皮肤某个道具等等等，你可以不断的去投入。那么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对于我们当前这些这种判断力和自控力相对比较差的未成年来说呢，就是不太适合的。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的企业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反思一下自己去做的这种游戏类型，做的这种商业模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游戏做成这种单一的可控的一次性的这么一个消费，是不是能够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的一些倡议去开发一些适合我们未成年人去进行的一些健康的快乐的甚至是能够有寓教于乐作用的这么一些游戏，来让他们在游戏的过程中也能够获得一些收获。 网络游戏沉迷呢是一个社会问题，防沉迷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多年来，国家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也推行了多项措施，但是从效果上来讲，很多人觉得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理想。那么现在的防沉迷系统存在着哪些问题？新规可以有效的规避解决这些问题吗？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多边形的观点。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一书不易读，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包括防沉迷系统包括国家出了相关的这些规定，实际上主要是从企业的角度从行业的角度是一种自律性的一个规定。所谓防止未成年人这种沉迷网游或者沉迷某一种娱乐，它一定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工作，它不仅仅是单独说国家颁布一两条通知和规定或者说企业去实施某种防沉迷系统就能够完全解决。那么国家今天把这个规定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具体化呢，是从行业从企业的角度对于我们这些做游戏或者是在游戏行业中提供游戏服务的这些企业进行了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规定之外，在这个防沉迷系统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个社会性的这么一个工作，实际上也需要我们的家长甚至包括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去进行一起的配合。比如说防沉迷系统，它存在说我们现在通过身份证实名注册可以识别出游戏里面的这个用户是未成年人，甚至我们有一些企业动用到了包括人脸识别这样的一些比较高级的系统来防止未成年人来沉迷游戏。但是你拦不住有一些家长在管理和教育方面因为疏于这一方面的一些管控，他有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现象，他有可能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了孩子去注册游戏，甚至是有可能这个他主动给的有可能是孩子盗用的，那么这样的用户就没有办法被这个防沉迷系统所限制。那你说这个责任难道是在我们的企业的吗？我觉得可能我们家长的这个责任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在国家有了相关规定，我们企业有了相关的防沉迷系统响应了国家号召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更应该去看到说现在我们需要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需要我们的家长也一起来配合来做相关的这么一些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的防沉迷系统发挥到更大的这么一个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 联合国安理会以13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包括要求阿富汗塔利班履行让人们安全离开阿富汗的承诺。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今天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英法决议案，要求哈塔履行自身的承诺，允许哈及外国公民安全有序的离阿，中俄投弃权票，请问中方为何投了弃权票？ 汪文斌表示，中国代表已经在表决之后阐述了中方立场，有关国家于8月27号傍晚仓促散发了决议草案，要求30号就采取行动。中方对通过决议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草案内容的平衡性都有巨大疑问。 尽管如此呢，中方仍然建设性的参与了磋商，并且同俄罗斯一道提出了重要合理的修改意见。遗憾的是，我们的修改意见呢没有得到充分的采纳。中方呢也一贯不赞成提案国在各方仍有分歧的情况下强行推动的做法。基于上述呢，中方对有关决议草案投了弃权票。 汪文斌指出，阿富汗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安理会采取的任何行动，包括采取行动的时机，应有助于缓和而不是激化矛盾，有助于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而不是重现战乱。 阿富汗近期乱局同外国部队仓促无序的撤出有直接的关系，希望有关国家能够认识到部队的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而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有关国家应该吸取教训，切实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切实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前途命运的权利，切实改变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切实改变动辄施压制裁甚至动用武力的霸道行径。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应该向阿富汗提供急需的经济、民生、人道援助，帮助阿富汗人民尽快渡过难关，早日走上和平重建道路，而不能一走了之，给阿富汗和本地区留下一个烂摊子。 汪文斌表示说，近期发生在阿富汗的恐怖袭击也再次证明，阿富汗战争并没有实现清除阿境内恐怖势力的目标。各国应该根据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履行义务，坚决合作打击东伊运、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势力。在反恐问题上，绝不能够奉行双重标准，也不能够采取选择性的做法。 那么这次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聚焦了哪些问题？对于目前阿富汗的局势会有哪些影响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华安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林，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这应该是在美国完成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进入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由阿富汗人自己主导自己命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出台了一个决议。注意到了这个决议呢，13票赞成。2票弃权，没有票反对，那就说呢，15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基本上就说放行吧，除了支持的，那么不反对。那中俄两个有具有否决权的国家没否决，也没赞成，那就是也就是说认可啊，就是接受，那肯定是有保留的接受，对吧？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决议呢，我觉得是如期这个顺利出台了，这也是安理会近来少有的能。在成员国中啊能达成一致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应该说呢是包含的这个内容比较多。第一方面就是强烈谴责在喀布尔这个机场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啊，强调这个在阿富汗这个反恐的重要性啊，这个要求不能这以阿富汗领土威胁攻击任何国家训练什么这个包庇恐怖分子等等等等。这也是既是说给恐怖机构恐怖组织听的，也是说给包括塔利班在内的阿富汗的各派的力量听到。第二呢，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就让国际社会关注现在的阿富汗面临的这个人道主义这个灾难问题，包括救助啊，避免出现比方说这个经济危机啊这个要让呼吁就是说各方面的这个积极呢对阿富汗实行人道主义救助，让他安全的不受阻挠的进入阿富汗啊，让所有需求的人得到帮助。那么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更多我想的是从这个阿富汗这个基于阿富汗未来新政权的这个要求来讲，应该是重申了维护人权的重要性啊。这当然是没点名的在说这个塔利班，或者说要求塔利班未来主导的这个多元政府，要重视人权，要重视这个公平正义啊，特别是要注意保护妇女、儿童和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权益啊。这一点是针对过去。塔利班打压剥夺少数民族或者是少数教派还有妇女儿童的一个权益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立场 他其实呢，就是也是鼓励各方通过谈判寻求政治解决啊，鼓励妇女充分平等参与，这就是相对于未来的这个权力架构啊，权力这个分割一定是要经过谈判啊，照顾了各方的利益，特别是要啊，让妇女能顶半边天，让妇女平等的参政议政。那么当然还是这个最后呢，要求塔利班呢要遵守此前所做的所有承诺，在美军撤走以后啊，让其他没来及撤走的外国公民有意愿的都能啊安全顺利的离开阿富汗。还有就要求各方呢，这个针对恐怖袭击啊，加强国际合作，互相加强这个情报交流啊，能早日使这个喀布尔机场的安全迅速的重新开放。这是这次的这个安理会通过决议的这个核心要点。 那么另外哈、这个草案的通过哈、它对于阿富汗当前的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决议草案呢，应该说呢，通过以后，它这个决议呢，针对当前阿富汗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呢，提出了诸多要求啊，比方说，防止恐怖主义，打击恐怖主义啊，今后限制恐怖主义，对吧？不能让这个阿富汗重新成为这个恐怖组织威胁周边国家和世界的新的这种祸害之源。还有一个就针对现在的这个战乱之后的这个阿富汗啊，这个特别困难，要粮没粮，要钱没钱。本来就是经济很凋敝，原来的政府呢没有多少这个外汇，那么仅有这个95亿美元就被美国临时冻结了。还有塔利班自己是游击队出身，那过去靠毒品在维持这个军费，那么现在他控制权力以后也公开宣布要跟毒品经济决绝，那么钱从哪里来啊？阿富汗本身的经济是不可能造血的，那么这一点就一定要让国际社会向阿富汗伸援手，使得这个基本快结束，有希望全面结束近半个世纪这个战争的国家呢，能实现稳定，能保证基本的民生。那么另外当然就是针对未来的阿富汗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会不会能融入现在的文明世界这种标准啊，或者说符合国际法啊，符合人道主义啊等等，应该说对未来的这个阿富汗的政治重建或者国家重建、制度重建呢，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当然最后呢，也希望国际社会呢这个加强合作。应该说这些方面都是体现了，从联合国的框架下对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阿富汗对它的前途走向以及它对周边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了一个代表这个全世界国际社会共同呼声或者共同意愿的这样一个决议。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高的决策机构。联合国的决议就是最高的国际法，所有的联合国成员都有义务来遵守这个联合国决议。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埃达飓风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登陆，一度造成墨西哥湾的原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停摆。那么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这次埃达飓风对于原油和汽油的期货价格有怎样的影响呢？ 那么埃达飓风的侵扰呢，使得墨西哥湾有288个油气生产平台还有钻井平台都停止了生产，并且撤离了人员，这使得原油的产出呢减少了95%，减产量呢达到了约每日172万桶。这也使得美国原油期货的价格较前一交易日是上涨了0.7%，收报每桶69.21美元。路易斯安那州呢有17家炼油厂，这些炼油厂的产能呢占到全美的将近1/5。那么炼油厂作业中断的结果呢，就是美国汽油期货的价格较前一交易日上涨了1.7%，收报每加仑2.3127美元，而且呢盘中是一度高见2.3687。那么这是除了七月末的高点之外呢，从2014年10月份以来的这么一个新高的一个值。那么艾达飓风的登陆呢，使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几乎全境停电，在停电和积水的困扰之下，那么这些生产平台和炼油厂的全面恢复运营，可能至少要花费2周的时间。主持人， 那么天然气期货在艾达飓风影响下会如何表现呢？ 在艾达飓风的影响之下呢，美国墨西哥湾的天然气产出也减少了94%，那么这个量呢是接近21亿立方英尺。美国天然气 的期货价格昨天开盘的时候呢，是一度高见每百万英热4.526美元，是创下了2018年底以来的新高。但是呢，昨天日内是高开低走，最终呢收于每百万英热4.305美元，是下跌了接近1.9%。那么为什么天然气的价格走势和原油啊、汽油啊是不一致的呢？个人认为，一呢是天然气市场的体量呢相对较小，那么逢高的一个抛盘呢，使得价格高开低走。第二呢是飓风对于天然气的影响是双面的，虽然呢它对于生产端有一定的破坏，但是呢飓风也会带来凉爽的天气，会使得发电消耗的天然气量减少。那么随着气温逐渐变凉，那么根据数据提供商 Refinitiv 提供的那个美国天然气的平均的需求，那么将从上周的943亿立方英尺下滑到本周的921亿立方英尺。那么这个呢或许是天然气价格难以维持高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呢，美国的气候特使特里本周将会访问日本和中国，那么讨论关于碳排放和碳中和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背景呢可能会持续支撑全球天然气的一个价格。主持人。 好，那么金星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619，欧元对人民币报7.6411，英镑对人民币报8.9037，加元对人民币报5.1338，澳元对人民币报4.7362。 好，感谢金星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8月30号宣布，随着阿尔及利亚的加油站今年7月停止供应含铅汽油，全世界正式终结使用这种危害健康又污染环境的燃料。 美联社援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发表的声明报道说，终结含铅汽油的使用是全球健康和环境保护的里程碑。这份声明说呢，停止使用含铅汽油预计每年可以减少120多万人早逝，避免儿童智力受损，全球经济能够因此减少2.45万亿美元的损失。 从1922年投入使用以来，含4乙基铅的汽油数十年内在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各地生产的汽油几乎都含铅。这种含铅汽油能够提高汽车的发动机性能，却给环境和公共健康带来灾难，导致心脏病、中风和大脑损伤的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说，多项研究显示，使用含铅汽油有损儿童智力，造成数百万人早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从2002年以来呼吁各国禁用含铅汽油。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后半夜会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会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杨红，责任编辑杨红、曼宁、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千万十四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